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夜色到来之前我们还看不到月亮，但是这段旋律，这把吉他撩拨了多少人的心弦呢？还有刚才任素汐在里面唱的《狼啊》，这真是一语双关啊。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周五的下午好，我是戴毅，欢迎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天 不再回去留我留恋，夏天天上掉着雨雨点，我不再是从往前，不会因你哭得红了眼。那好秋天花儿谢了一片，我不再会因你而改变，也不再会犹豫说再见。冬天很快又是一年，世界不是这个屋檐，没有你的日子更加甜。我感谢你离开了我，你可知道没有你我不会这么快的学到什么是坚强，什么是真爱人，为何要先懂得爱自己才去爱别人。 走的那天我哭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停止这种感觉。一年以后的今天我笑了，感谢你当初离开了我，没有了你的日子我过得更快活。 可以实现所谓的事，你曾说我做不到，我终于明白什么事都不依靠。我感谢你离开了我，你可知道没有你我不会这么快的学到什么是坚强，什么是真爱人，为何要先懂得爱自己才去爱别人。 徐婉婷快活，不管说你此刻在这个下午的时候心情是不是真的能够快活快乐起来，但如果你能够跟着一首歌跟着一些歌唱起来的时候，或者说能够把一些心情感觉唱进歌词里面去的时候，多半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或者你的心事就被放飞了，多半你的状态也会是自在很多。前面我们第一听到的歌是听到老狼的我要你，可能很多人是在电影《驴得水》里面喜欢上了任素汐那一版，而刚刚听到了老狼的声音之后，又喜欢上了《狼啊》这一版。今天是星期五，2月2号，很快农历的今年要过去了。在下周，不，在本周的周日，本周周日就要立春了。马上新的一轮的24节气也要开始了，然后我们要开始期待这样的一个春夏秋冬，既是平凡的日子，365天在不断的轮转。但同时呢，每一天又会有一些期待的新鲜的事情发生。 Mama take this bench off of me. I can't use it anymore.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的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 这个时间，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在那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在电视节目当中也听到了这首歌，只不过呢，那个时候没有范晓萱的声音，我们还没有和范晓萱在一起，而是和紧急救场的李泉在一起。但是呢，这段美的让人有些窒息感的钢琴旋律都在，所以这几天呢，这首歌一直在我的耳边徘徊。提问。在刚刚副歌部分，范晓萱唱了多少个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奖励，不回答也罢哈。今天晚上歌手节目史上最年轻的5位歌手 又来了一位，也是最年轻的啊，华晨宇即将亮相，他会在今天晚上在歌手的第四场的节目当中，哎，没错是第四场嘛，第四场节目当中带来他的首秀歌曲叫做《齐天》，所以呢，今天晚上继续守候电视荧屏的朋友可以看看华晨宇的表现。下午的3:18，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们回到在那个非常精美的舞台上，灯光聚焦的舞台上，很多人喜欢上的一首改编的歌，来自于张韶涵。 山顶上，啊，掉。 很多人都喜欢张韶涵这首《阿刁》，以前我觉得嘹亮的嗓音有优点，因为他可能很容易被别人记住，但是呢太过于嘹亮的嗓音也有一个优点，就是他容易不小心误伤到别人，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说啊，这样的声音太有冲击感，太有杀伤力，我会害怕。但不知道为什么张韶涵搭配这首《阿刁》，就好像真的一把刀子把这样的一首歌戳进了你的心里面，牢牢记住了这首歌，也记住了张韶涵。今天晚上期待他们的表现吧。下午的3:23，这里是和你一起唱，这是 FM 974，每个工作日下午的3点到4点。 Thank you.

微博平台，微博微信平台可能会稍微的暗淡那么一阵子，因为留言这位听友实在是让我觉得在众多听友当中留言很有特色的一个。拿个比方就是说有三句半，我们都知道哈，半句那一个总是很精彩，他就属于那个类型。刚才李健演唱这首《我始终爱你》是翻版的，原本呢是陈耀川的一首老歌，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推荐给那些近期在心有所属，或者说想要去表白，有想要去唱给表白那个人听的人。哎，怎么好像把我自个儿绕进去了？不管怎么样说啊，就说这些歌词的每一句都是干货，都饱含了爱意，非常适合你好好的磨唱一下。回到音乐当中，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 FM 九七四的北京音乐广播，或者也可以留言到戴艺的新浪微博，爱戴的戴，艺术的艺。 阿花今年28，佳人催她谈婚论嫁，相亲对象她叫做阿发，有房有车子还有真皮沙发。阿花初次见阿发，没有面红心跳，只是尴尬。阿发自荐今年30加，工作稳定该有个家。后来故事发展也没差，阿花被他穿上了洁白的纱。那个人不是旧爱致命啊，也不是刻骨铭心的爱中呀。祝福他，祝福他，就算王子不是骑着白马，也值得去拥有幸福啊。不管粗茶淡饭富贵与荣华，祝福他，新娘阿花，少女的梦就计算在昨天了。那些爱的代价砸成捧花，抛出去换个新的他，住新的家。 words I cannot explain. And I don't need 上世纪八十年代曲风就是这样子，怎么样，感觉特别带劲儿，是不是？而近些年的歌呢，因为有了电子还有一些新乐器的融入，所以你会觉得这样一种 disco 很想分分钟跟着跳起来啊。马上我今天下午一个人直播的和你一起唱就快要结束了，特别感谢年前还在微信平台还有微博上面跟戴宇保持互动的这些听友们，披着羊皮的狼啊，王山小啊，晶晶吃肉的皮皮，还有费劲儿啊，祝愿明天回家一切顺利。好了，马上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了，把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交给安安静静的石头常石磊。我们都不应该孤单，其实想到过年回家，哎呦，就能见到儿时小伙伴，特别高兴。不管说能不能坐在一个饭桌上喝杯酒聊聊天，总觉得见上一面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好了，稍后四点钟是战马能量音乐时间，明天啊，下周一见。 见到你才来到这世界，我们都不应该孤单，你为了找到我也来到这世界，最初我们害怕孤单，只为了要见面，拼命寻找对方，后来我们变得孤单，只因为太害怕会更孤单。我们每个人走着不同的路，每段故事有不同的辛苦，能否从那天我们相见那天不再怀疑，拥抱用每一秒交换彼此孤单，我们都不应该孤单。